今年妇产医院建档量再达历史高峰，今年头两月妇产医院月均分娩量超过了1200例，其中顺产的约为900例，在顺产产妇当中，无痛分娩的产妇占到了近一半。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北京市工商局召开会议宣布，本市将进一步开展整治无证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专项行动。今后，凡是涉及开墙打洞的企业，在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经营范围以及增资扩股的登记中，都将受到限制。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我国所有公立医院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据不完全统计，将能再次为百姓节省药品费用600亿到700亿元。与此同时，所有三级医院都将牵头参与医联体建设，分级诊疗将进一步落实。在近日举办的315中国质量诚信品牌论坛上，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发布了2016年中国质量诚信产品与服务质量明察暗访情况通报，显示手机、汽配、房地产、健身、旅游等十大行业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问题较为突出。 是谁在敲打我着？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来自于蔡琴，恰似你的温柔。蔡琴的歌声不像邓丽君的甜美，也不像阿黛尔嘶哑感伤，只是一种低音浅唱，不禁沉醉在里面。有一种声音是经过岁月的沉淀，是时光的打磨，才能显得更加美好，就好像红酒遇酒弥真。这样一首老歌所表达的爱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也并没有满篇的我爱你，你离开了我，我活不下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字里行间满满的却都是情意，就好像捧着一颗沉甸甸的心献给自己喜欢的人，思念不言而喻。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此刻你在思念着谁呢？来自于齐秦版本的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 下的皮像猫头鹰去救鹰，有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像北极熊找不到冰，像蜜蜂销声匿迹，照相机闪光猎取秘密，谁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隐藏你柠檬社会主义，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头改变流浪的电缆色小孩 You must wait for you got me out 变变变你变了其实是我变相爱也有时用期限有关系就没了关系没关系也就是有关系其实也没有关系没问题最后跌破眼睛有问题却追根究底没关系也就是有关系有关系其实也没有关系 警察是离节日最近又最远的人，因为在每一个节日里，他们不仅要默默坚守着工作岗位，内心还要承受着一份对家人的愧疚。每一个节日都离不开他们。每年的3月14号是警察日，不少警察并不知道这是属于自己的节日，就像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一样， 警察日显得很低调。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谁能够否认他们总是会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知道要和你相遇在人海。

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前，国家旅游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100多家5A级景区被处罚，52家4A级景区，57家3A级景区被摘牌。今年抓景区管理的手还要更硬，给广大游客营造健康的旅游环境。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汽车消费相关报告显示，2016年售后服务问题、合同争议和产品质量是引发投诉的主要原因，超过投诉总量的70%。全年自主品牌汽车的投诉量为2332件，占全年投诉总量的14.89%，排名第一。近日，有独立国际房地产顾问机构发布的2017年财富报告显示，中国超高净值人士数量增至14310人，按总人口13.7亿计算，大约每10万人中就有一位超级富豪，增幅排名全球第三。北京全市接受过职业教育且拿过文凭的养老人才一年才不到200人，一方面是养老市场的繁荣发展以及巨大的人才需求量，另一方面是人才的紧俏，当前高职院校养老人才的输出可谓杯水车薪。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伤心可以很少。

虽然没有硝烟与炮火，却也有刀光与剑影，所以少有与家人的团聚，却常牵挂社会的稳定与安宁。他们怀着满腔的赤诚，奉献着火样的真情，迈着执着坚韧的步伐，走过了一个个春夏与秋冬。在雨中，你豪情万丈，用执着和坚守书写忠诚；夜幕下，你激情满怀，用无悔的付出续写淡定从容，跳跃着青春的色彩，吟唱着生命的恢宏，演绎着精彩的人生。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警察，一个特殊的岗位，没有安定的节假日，只有不一样的人生。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切都不重要，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